从小点声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朱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两个字。我最近刚刚写了一本书，书名有点长，叫《疯狂又脆弱，坚定又柔软》。写这本书的初衷呢，是因为出版社的朋友鼓励我把自己过去十来年的职场的经历分享给大家。今天呢，很感谢北京文艺广播给我这么一个机会，让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点书里边的内容。我想来想去，我觉得还是把我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最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东西来读给大家听。这个是选自我自己的自序里面的一段话。在城市里，要想维持基本的生活没有那么难，吃饭、穿衣、租房，我们都曾凭借自己的力量获得一番天地。况且，如果物质是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怎么还会有那么多有名有利的人感到不快乐、不自由？一定有什么东西是更重要的，它就是我们自己。抛却一切外在的东西，人终究只能和自己待在一起。如果内在的你跟外在的你不能握手言和，那么你的内心无法感到真正的安宁，也就没有真正的快乐可言。我很喜欢日本的一类电影，比如《小森林》《边洲记》《机器人大爷》《百元之恋》《金色梦乡》等等。这类电影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里面的主人公都是入世的，他们生活在芸芸众生中，却不被周围的环境影响。他们找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真正享受的事情，并且一直坚持到底。这些事情足以带给他们内心的平静，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变迁，他们只过他们想过的日子。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都曾经历过生活的窘迫，有些此刻依然还在经历着。说起那些没钱吃饭、没钱坐车的日子，会有人问，那么苦，你们当时是怎么熬过来的？大家都说，没有熬啊，那个时候很快乐，每天跟志同道合的好友混在一起，聊天、弹琴、唱歌、写文章、拍东西，一整夜一整夜的聊那些不切实际但无比美好的东西，就是这么过来的。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这些利害不同而同样气愤的人之中，只有两个人值得我们注意，那两个人便是欧钦尼·邓格拉斯小姐和罗西·亚米莱小姐。我们说过，那位未婚妻走开的时候带着傲慢的神态，鄙视的嘴唇，以及一位发怒的女皇的那种态度，后面跟着那位比她自己更苍白更激动的同伴。到了她的房间里以后，欧钦尼拴上房门，而罗西则倒在一张椅子上。那青年音乐家罗西·亚米莱小姐说， 哦，多可怕的一件事啊，谁会起这种疑心？安德里卡·法尔康的先生竟是一个凶手，一个监狱里逃出来的苦役犯，一个囚徒。 欧钦尼小姐撇着嘴唇发出一个讽刺的微笑。 哼，真的，我是命中注定了的。我逃过了阿尔佩马斯夫，却又落在了安德里卡·法尔康的手里。哦，别把那两个人混为一谈，欧钦尼，住嘴！那两个人都是无耻的东西，我很高兴我现在能够比厌恶他们更进一步，我鄙视他们。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吗？是的，还是我们三天以前准备做的那个老方法，走。什么？现在不要你结婚了，你却依旧要？听着，罗西，我恨上流社会这种生活，老是要规规矩矩，受人批评，受人节制，像我们的乐谱一样。我始终希望、盼望和渴慕的是一位艺术家的生活，自由独立，只依靠自己，也只受自己的约束。再留在这儿，为了什么？是他们在一个月以后再拿我来嫁给什么人吗？而且，嫁给谁呢？或许是迪布雷先生。那是一度曾经提出过的。不，罗西，不，今天晚上的意外事件可以做我的借口，我并没有去寻找任何借口，我并没有要求那种借口，上帝却给了我这个借口，而且来得正合时机。你是多么的坚强和勇敢啊，你还不知道我吗？来，罗西，我们谈谈自己的事情吧。一车幸而三天前就买定了，你可曾指定我们上车的地点吗？说过了。我们的护照呢？这就是。 于是欧钦尼带着他那往常那种冷淡的态度，打开一张印刷品，读道， 莱翁·亚米莱先生，年20岁，职业艺术家，特征黑发黑眼，伴侣魅艺人。妙极了，这张护照你怎么得到的？当我去向基督山伯爵讨罗马和那不勒斯剧院经理的介绍信的时候，我表示一个女人出门旅行很不方便，她十分懂得我的恐惧，便负责给我弄到了一张男人的护照。我接到这张东西的2天以后，用我自己的手加上了伴侣魅艺人。好，那么我们只要收拾行李就行了。我们取消在结婚之夜启程的计划，改在订婚之夜启程，其差别只是如此而已。想想清楚啊，欧钦尼。好，我什么都想过了，我已听厌了月中的报告，以及西班牙公债和海地公债的起落，而代替那个的，露西，你懂吗？却是空气、自由、婉转的鸟啼，伦巴第的平原，威尼斯的运河，罗马的宫殿，那不勒斯的海湾。我们还有多少钱，罗西？ 被问的那个女青年罗西从一只嵌花的写字台里抽出一只小皮夹，拿皮夹里的钞票数了一数，一共有23张。她说， 23000法郎。好，而珠宝钻石至少也值这么多，我们很有钱呢，有45000法郎，我们可以过2年像公主一般的生活，假如只要舒服便可以过4年。 但在六个月之内，你凭你的乐器，我凭我的歌喉，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资金增加一倍呀。来，你保管钱，我保管珠宝箱。假如我们之中不幸有一个人失落了他的财宝，便还有另外一个可以用。来，收拾提包，我们赶快吧，收拾提包，且慢。 于是罗西走到通邓格拉斯夫人的房间的那扇门前去听了一下。 你怕什么？怕我们或许被人发现，门已经插上了，他们会叫我们开门的呀。他们喜欢叫便由他们叫吧，但我们绝不开门。你是一个十足的女丈夫，欧奇尼。 于是两个青年姑娘开始把他们认为需要的东西都装到一只旅行手提箱里。 现在我换衣服，你锁上那只提包。 罗西用尽他那一对小手的气力来压那只手提箱的盖子。 啊，我不行，我的气力不够，你来关吧。 欧奇尼笑着说。 啊，你说的对，我忘记我是大力士了，而你呢，只是白面女皇。 于是欧奇尼跪在手提箱的盖上，把手提箱的两面压在一起，而罗斯小姐则把锁插到锁臼里。这件工作做好以后，欧钦尼用随身带着的钥匙打开一个衣柜，从衣柜里取出一件紫绸面子的旅行棉披风。 喏，你看，我一切都想到了，有了这件披风，你就不会挨冻了。那你呢？ 欧钦尼接着说。 哦，我是从来不冷的，你知道。而且你看，穿了这些男人的衣服，你在这穿吗？ 当然了。 来得及吗？不用担心，你这胆小鬼，全体仆人都在那儿忙着讨论大事。而且你想想看，我本来是应该很伤心的，关住房门并不奇怪啊，你说呢？不错，那倒是真的。哎，你使我安心了，来帮帮我的忙。 于是欧钦尼从他取出已经披在罗西亚米莱小姐肩头上的那件披风的衣柜抽屉里，又拿出了一套男人的衣服来，从领结到皮靴无不具备，又拿出一只布袋，里面都是必须的东西，并无一件是多余的。然后欧钦尼穿上皮靴和裤子，打好领结，扣好背心，穿上一件与他的美丽身材完全合身的上装。从他行动的迅速上来看，可以推测他扮演异性已不是第一次了。 哇，好极了，我真的好极了。 罗西钦佩地望着欧钦尼说。 但是那一头美丽的黑发，那些使所有的太太小姐们都发出嫉妒的叹息的漂亮的辫子，可能全部容纳在我眼前的这一顶男人的帽子底下吗？ 欧钦尼说。 你瞧着吧。 他左手抓住那丰盛的头发，他那细长的手指几乎不能全部抓住，右手拿起一把长剪刀，不久剪刀的刀刃便合在一起。欧钦尼把他的身体向后一仰，以免沾污了他的上装，那一把丰盛美丽的头发便都落到他的脚下。然后他抓住前刘海，也把它剪掉，在他那像黑檀木一样漆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里，非但丝毫没有遗憾的表情，反而射出比往常更生动的光芒。 哦，那漂亮的头发。 罗西小姐遗憾地说。 你不觉得我这样更好吗？ 欧钦尼小姐说道，一面抚平那零碎的卷发。她的样子现在已经很像男人了。 你觉得我这样不漂亮吗？ 哦，你很美，永远是美的。 罗西说道。 我们现在到哪儿去？ 欧钦尼说。 到布鲁塞尔去，假如你愿意的话，这是出境最近的一条路。我们可以到布鲁塞尔、烈日、埃克斯拉夏佩勒，然后素兰因河到达斯特拉斯堡，我们将横越瑞士，经圣哥塔进入意大利，那样行不行？ 啊，行。 你在看什么？ 我在看你，真的， 你那副样子真令人羡慕，人家会说你带着我私奔呢。 真的，那他们就说对了。 哦，我以为你要诅咒了，傲亲你。 于是这两个谁都以为必然沉浸在悲哀里的青年女郎，一个为了她自己，一个为了她的朋友，都大笑起来。他们清除了准备逃走时所留下的每一丝痕迹，然后吹熄他们的灯，带着张望的眼睛、倾听的耳朵和伸长的脖子，那两个逃亡者打开一间更衣室的门，从一道侧梯走下到前厅里。欧亲妮走在前头，用一只手拉着提箱的一端，后面的罗西小姐则用双手拉着提箱的另一端。前厅里空无一人，时钟正敲12点。门房还没有上床，欧亲妮轻轻地走过去，看到那个老头正酣睡在他那个小房间的一张圈椅里。他回到罗西那儿，提起那只搁在地上的旅行提箱，两个人顺着墙影走到门廊下。欧亲妮把罗西藏在门廊的一个角落里，这样假如那门房碰巧醒来，他也只能看到一个人。然后欧亲妮走到那盏照亮前庭的灯光底下，一面拍那扇窗户，一面压低了嗓子喊 开门。 正如欧亲妮所预期的，门房爬起来，甚至走上前几步想认出究竟是谁要出去，但是看到一个青年男子用他的马鞭不耐烦地拍击着他的皮靴，门房立刻去打开门。罗西像一条蛇似的从半开的门里溜了出去，轻捷地向前跳了几步，欧亲妮接着也出去了。欧亲妮表面上很镇定，虽然他的心多半要比往常跳得快一点儿。这个时候正巧有一个脚夫经过，于是两个姑娘便把那只手提箱交给了脚夫，告诉脚夫提到维克多路36号，然后这两个姑娘就跟在脚夫的后面走。脚夫的出现使罗西的心安定了下来，至于欧亲妮，他强壮的像一个尤迪斯或一个迪丽拉一样。他们到达指定的地点，欧亲妮吩咐脚夫放下提箱，给了他一些钱，打发脚夫走了，然后拍击那座房子的百叶窗。欧亲妮所拍击的那扇百叶窗里住着一个洗衣服的小妇人，她曾在事先得到通知，所以还不曾上床。她出来打开房门，欧亲妮说， 大姐，叫那脚夫把一车从车房里拉出来，再叫他到旅馆里去租一马，这有5个法郎做他的酬劳。 罗西说， 真的，我钦佩你，我几乎要说敬重你了。 那洗衣服的小妇人露出惊奇的神色，因为她被应许了20个路易，所以并不讲话。不到一刻钟，那脚夫带着马夫和一马回来了。马夫立刻把马套在一车上，而脚夫则用一条绳子绑住那只提箱。马夫说，护照在这儿，我们到哪儿去，先生？ 到枫丹白露。 欧亲妮用一种几乎像男性的声音回答。罗西说， 你说什么？ 我是故弄狡猾，我们虽然给了这个女人20路易，但她或许会为了40路易来出卖我们，我们不久就会改变方向的。 那青年姑娘跳进那辆布置的可以睡觉的四轮马车里，几乎不曾触碰踏板。 你永远是对的。 罗西一面说着，一面坐到他朋友的旁边。一刻钟以后，马夫已改变到正确的路上，扬鞭通过了圣马丁城栅的大门。 啊、哦，我们已经出巴黎了。 是的，我亲爱的，这次逃亡进行得很巧妙。 是的，不曾用暴力。 即使用暴力 也完全值得。 这些话消失在碌碌的车轮滚动声里，邓格拉斯先生则丧失了他的女儿。现在我们暂且不谈邓格拉斯小姐和她的朋友如何兼程奔赴布鲁塞尔，回过头来叙述那在飞黄腾达途中极不快意地遭受了打扰的可怜的安德里卡法尔康的。安德里先生虽然年轻，但却是一个非常机智聪明的青年。我们刚才见到他一听到风声不妙，就渐渐转向门口，穿过三个房间，终于溜之大吉。但是我们忘记提及一件事情，而那件事情是绝不应该忽略的，就是在他所穿过的一个房间里陈列着那位未来新娘的嫁妆，包括一盒盒的钻石、克什米尔羊毛披巾、威尼斯花边、英国面纱，还有其他种种一提到他们的名字就会使青年姑娘们的心欢喜地狂跳起来的诱人的东西。在经过这个房间的时候，安德里不但证明他自己机智聪明，而且也证明了他的深谋远虑，因为他不客气地捞了一把最贵重的首饰。得到了这一份虏获品以后，安德里便怀着一颗较轻松的心跳出了窗口，准备溜出宪兵之手。身材高大的像一个古代武士，肌肉发达的像一个斯巴达克人的他，忙无头绪地走了一刻钟，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赶快离开他知道一定会遭逮捕的那个地方。他穿过蒙布兰克路以后，凭着那种贼骨头避开城栅的本能，他发觉自己已经到了拉法耶特路的尽头。他在那儿气喘吁吁地停下来。这个地方很寂静，在那一边是那旷大的圣莱查荒原，在另一边是那黑沉沉的巴黎。我完了吗？他说道。不，假如我能比我的敌人更活跃，我就不会完。我的安全现在只是一个速度的问题而已。这个时候他忽然看见有一辆单人马车停在波尼利街口，车夫懒洋洋地吸着烟，似乎想把车子驶回到对面的圣丹尼街口去，他显然是常常停在那儿的。安德里说：喂，朋友。那车夫问：怎么样，先生？安德里说：你的马疲倦了吗？ 疲倦？是的，够疲倦的了。今天这个好日子他一点事儿都不曾做过，四个倒霉的乘客，二十几个铜板，合起来一共只有七个法郎，这就是我今天的全部收入，而我却得付十个法郎给车行的老板。嗨， 安德里说：你可愿意把这二十个法郎加到你已经有七个法郎上面去吗？ 车夫说：那当然好，先生，二十个法郎可不能轻视的呀，告诉我怎样才能得到它。 安德里说：假如你的马不疲倦，那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车夫说：我告诉你，他跑得像风一样快，只要告诉我到哪儿去就得了。 哦，去罗夫。 啊，我知道的，那是出苦杏仁酒的地方。 安德里说： 对，一点不错，我只希望追上我的一个朋友，我明天要和他一同到塞芬尔镇去打猎，他约定乘一辆轻便马车在这儿等到我十一点半。哦，现在十二点了，他一定是等得不耐烦了先走了。 车夫说： 嗯，大概是的。 安德里说： 哦，你愿意去追上他吗？ 车夫说： 那是我最乐意的事儿了。 好，安德里说：假如我们在到达波尔谢的时候你还不曾追上他，我给你二十法郎，假如到罗夫还追不上，就给你三十。 车夫说：假如我们追上了他呢？ 哦，

漫步薰衣草花海，在草原上点篝火烤全羊，和10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咨询电话400-606-1039。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 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安德里在不断地打听消息，每一个人都说看见那样一辆马车过去，他只在前面500步、200步、100步，最后他们终于追上了他，但他却不是那位朋友的。有一次，单轮马车越过一辆由两匹一马拖着疾驰的四轮马车。啊，安德里对他自己说，假如我有了那辆四轮马车，那两匹善奔的一马，尤其是那辆马车上所带的护照，那就妙了。于是，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那辆双人马车里载着邓格拉斯小姐和罗西·亚米勒小姐。安德里说，快快，我们不久一定能赶上他了。于是那匹自离开城栅以来不曾减缓脚步的可怜的马就继续拼命地奔跑，周身热气腾腾地跑到了罗夫。安德里说，当然喽，我们是追不上我的朋友了，但我会把你的马累死的，所以啊，我还是停下来吧。哦，这是30法郎，我到红马旅馆去住一夜，明天再搭便车前去。晚安了，朋友。 于是安德里把6枚5法郎的银币放到那个人的手里，清洁地跳到路上。那车夫欢喜地拿了那笔钱，折回到去巴黎的路上。 安德里假装向红马旅馆走去，但他只在旅馆门口外站了一会儿，等到车轮的声音渐渐沉寂，马车的影子渐渐消失的时候，他便立刻上路，以坚定的脚步步行了6法里路程。他休息了一会儿，这一定就是他说过要去的塞菲尔镇附近了。安德里这次的休息并不是为了疲倦，而是要下一个决定，采取一个计划。他不能利用一车、乘一车或租一马，必须要有护照。他也不能留在挖子区，这是法国最开矿和防卫最严密的区域之一， 像安德里这样一位犯罪专家知道要在这一带隐匿起来是不可能的事。他在一道土墙旁边坐下来，把他的脸埋在双手里，深深地思索。十分钟以后，他抬起头来，他已有了决定了。他从地上抓起了一把碎土，抹在他从容地从后见室里取下来穿在晚礼服外面的那件外套上，走进了塞凡尔镇，用力拍击镇上那间唯一的小客栈的门。客栈老板开了门，安德里说：“啊，我的朋友，我从蒙凡南来，到森里斯去。我那匹讨厌的马折断了腿，摔了我一跤。我必须在今夜到达宫比尼，不然便会是我家里非常担心的。好，你能租一匹马给我吗？”一个客栈老板总是有一匹马出租的，虽然马的好坏不敢保险。塞凡尔镇的那位老板叫管马厩的小伙计来，吩咐他把那匹追风马加鞍子，然后他唤醒他那7岁的儿子，吩咐儿子与这位先生合骑那匹马，到了目的地把马带回来。安德里拿出20法郎给那位客栈老板，当他从口袋里摸钱出来的时候，他掉下了一张名片，那张名片是属于他在巴黎咖啡馆认识的一位朋友的，所以安德里离开以后，客栈老板拾起名片一看，便相信他把他的马租给了家住圣多米尼克街25号的马伦伯爵，因为名片上印着这个名字和地址。追风马并不是一匹跑得很快的牲口，但它走得很平稳。3.5个钟头里，安德里走完了到宫比涅的27法里路。钟响4点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公共一车的终点。宫比涅有一家很精致的旅馆，凡是一度到过那儿的人大概都记得很清楚。安德里从巴黎骑马出游的时候常常在那儿逗留，当然记得中平旅馆。他一转身，凭着一盏回光灯的光线看到了那家旅馆的招牌，便掏出他身边所有的小钱打发了那个孩子，然后开始去敲门。他想得很清楚，现在还有3-4个钟头的时间，最好是用一次甜蜜的睡眠和一顿丰富的晚餐来加强自己抵抗明天的疲劳。一个侍者出来开门，安德里说：“我的朋友，我在圣波尔斯用了晚餐，希望搭一辆午夜经过的便车。我像一个傻瓜似的迷了路，在森林里走了4个钟头。哦，给我弄一个像天井的漂亮的小房子，给我拿一盆冷鸡和一瓶波尔多酒来。”嗯，侍者毫不疑心，安德里说话的态度十分从容，他的嘴巴里含着一只雪茄，双手插在外套的口袋里，衣服高雅，下巴光滑，皮靴雪亮，他看来只是一个在外面耽搁得非常晚的人而已。当侍者为他准备房间的时候，旅馆老板娘起来了，安德里装出他很可爱的微笑，问他是否能住第3号房间，因为他上次来宫比涅也是住在那个房间里的。不幸，第3号房间已有一个青年男客和他的妹妹住着了。安德里现出很失望的样子，但是旅馆老板娘向他保证，现在为他预备的那个第7号房间位置完全与第3号房间一样，安德里也就认为满意了。于是他一面在壁炉旁边烤暖他的脚，一面与老板娘闲谈上帝最近赛马的情形，一直等到侍者来通报房间准备就绪。安德里称赞中平旅馆那些像天井的房间漂亮，不是没有理由的。 原来中平旅馆的门口像剧院一样有三重门廊，两旁的廊柱上盘缠着素鲜花和铁线莲，却是一个美丽的进口。鸡很新鲜，酒是陈年的妙品，壁炉的火鲜明耀目。安德里惊奇地发觉他自己的胃口竟像未遇意外事故时同样的良好，然后他就上了床，而且几乎立刻就进入了梦乡。这本来就是20岁左右青年的常情，即使他们在满心悔恨的时候也很少例外。我们本来认为安德里应该感到悔恨，但他却并不，他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安全的计划。他在天亮以前醒来，精确地偿清了账单，离开了旅馆，进入了森林，然后在研究绘画的借口之下，他将花钱买到一个农民的接待，给自己弄到一套伐木者的衣服，一把斧头，脱掉身上的狮子皮，改换成伐木者的装束，然后他将泥土涂满双手，用一把铅梳弄污了他的头发，用他的一个老同行传授给他的方法染褐他的皮肤，白天睡觉，晚上行路，只在必要的时候才到有人烟的地方去买一块面包，在森林里穿来穿去，到达最近的边境。一旦越过了边境，安德里便准备把他的钻石换成钱，加上他老是带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的那10张钞票，他还可以有5万里弗左右。这样，他达观地认为情形已并不十分悲惨了，而且他认为邓格拉斯为了面子问题必然会阻止那件祸事的张扬。这些理由再加上疲倦，虽是安德里睡得这样香甜，为了要早醒，他不曾关百叶窗，但他谨慎地拴了房门，并把那柄他永不离身的尖利的小刀打开来放在桌子上。早晨7点钟左右，一缕温暖而灿烂的阳光照到安德里的脸上，唤醒了他。凡是思想清楚的头脑，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早晨醒来时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最主要的念头。安德里简直还不曾睁开眼睛，他那最主要的念头便浮上他的脑海里来，并且在他的耳边轻轻地说，他睡得太久了。他从床上一跃而起，奔到窗口，一个宪兵正在天井里踱步，甚至在一个良心上没有内疚的人，一个宪兵也是世界上最引人注意的惊人的东西之一。而对于一个胆怯和有理由胆怯的良心，那黄蓝白的三色制服实在是非常值得惊慌的。安德里自问，那个宪兵为什么在那儿呢？但立刻他又理智地回答自己说，在一家旅馆里看见一个宪兵是不值得惊奇的，不要惊慌，且穿好衣服再说吧。于是安德里便很快地穿起衣服来。他在巴黎过豪华的生活那几个月中，他的仆人给他脱衣服也没有现在自己穿衣服这样快。好，安德里一面穿衣服一面说，我等到他离开，然后我就可以溜了。安德里现在已经穿上了皮靴，打好领结，他一面这样说着，一面轻轻地走到窗口，第二次掀开麻纱窗帘。不但第一个宪兵依旧在那儿，安德里现在发觉第二个穿黄蓝白三色制服的人站在楼梯脚下，那是他下楼唯一的一座楼梯。而第三个则骑着马，手里握着火枪，像一个哨兵似的站在大门口的街上。而中平旅馆又只有这样一个出口，这第三个宪兵的出现尤其有决定的作用。 因为他前面散布着一群好奇的闲荡汉，有效地阻塞了旅馆的进口。糟糕，他们找我。这是安德里的第一个念头。一片苍白的颜色在那青年的前额上散布开来，他焦急地四面观望。他的房间像这一层楼所有的房间一样，只有一道通走廊的门，从那道门出去是谁都看得见的。我完了，这是他的第二个念头。的确，一个处于安德烈这种境况的人，一次被捕就是等于监禁、审判或处死，而且毫不怜悯或延迟地被处死。他痉挛地把他的头在自己的双手里埋了一会儿，在那短暂的期间，他几乎吓得发疯。不久，他从那迷惑他头脑的杂乱的思想里闪出了一线希望，他那失血的嘴唇和苍白的面颊上现出一个隐约的微笑。他四面一看，在壁炉架上看见了他所搜索的目标，那是笔、墨水和纸。他强自镇定，把笔在墨水里蘸了一蘸，在一张纸上写了下面这几行字：我没有钱付账，但我不是一个不忠实的人，我留下这只十倍于房钱饭钱的家珍做抵押品，我在天色破晓的时候就逃走了，因为我很难为情。于是他从领结上解下家珍，压在那张纸上。这一步手续完成以后，他不让房门继续紧闭，走过去拔开门栓，甚至把门拉成半开半掩的位置，像是他已离开房间忘记关门似的。他抹掉地板上的足迹，熟练地溜进壁炉的烟囱，开始顺着空烟囱向上爬。烟囱是他逃走的唯一机会了。正在这个时候，安德里所注意到的那第一个宪兵已经跟着警察局的执事官走上楼来，第二个宪兵仍守在楼梯，第三个宪兵仍驻守在大门口。安德里这次受宪兵访问是这样来的。天一亮，紧急急报拍响四面八方，各区的地方当局几乎立刻就以最大的努力来捕捉谋杀卡德罗斯的凶手。贡比涅是一个警卫森严的市镇，有地方行政官吏、宪兵和警察，所以急报一到，他们便立刻开始行动。而中平旅馆是镇上的第一家大旅馆，他们自然先要到那儿去调查。而且据在中平旅馆隔壁市政府门口站岗的哨兵报告，直到当天晚上，那家旅馆曾到了几个旅客。那个在早晨六点钟下班的哨兵甚至还记得，当他在四点零几分上班的时候，有一个青年人和一个小孩子合骑着一匹马到来。那个青年在打发了那孩子与马以后，就去敲中平旅馆的门，旅馆开门让他进去，然后又关上门。当局的疑心便集中到那个这样夜深出门的青年人身上。那个青年人不是别人，就是安德利。所以警察局的执事官和那宪兵，他是一位团长，便向安德利的房间走过去。他发觉房门半开半掩。这位宪兵团长，他是一个老狐狸，对于犯人的战略深有经验。他说：开着门是一个坏兆头，我情愿发现他拴得紧紧的。的确，桌子上的那张小纸条和家珍证实，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加强了他那句话的正确性。我们说加强，是因为那位宪兵团长经验丰富，绝不肯只见到一件证据就深信不疑。他四面观望，翻一翻床，掀动帐围，打开 柜门，最后在壁炉前面他站了下来。安德利小心地不曾在炉灰里留下脚印，但这总是一个出口，而在这种状况下，每一个出口都需要严格检查。宪兵团长派人去拿一些麦秆来，把麦秆塞满壁炉，然后点着火。火呼呼地烧起来，烟像火山口的浊物一样升上去，但烟囱里却不如他们预期的那样有犯人掉下来。事实是，那宪兵虽已升到团长阶级，但自小就与社会作战的安德里，其经验却也同样丰富。他预料到有一场火攻，所以已经爬到屋顶上，蜷缩在烟囱旁边。他一度认为自己已经得救了，因为他听到那宪兵团长大声地对那两个宪兵喊道：“他不在这里了。”但冒险地窥视了一下，他发觉宪兵在听到这个宣布以后，非但没有退走，反而加紧了他们的注意。现在轮到他来向四周观望了。他的右边是市政府，一座16世纪的大厦，任何人都可以从楼顶的窗口望下来，细查下面屋顶上的每一个角落。而安德烈预见到随时会有一个宪兵的头颅从那些窗口里探出来，假如一旦被发觉，他知道他就完了，因为屋顶上的一场追逐是没有幸免的机会的。所以他决定下去，但不是从他上来时的烟囱下去，而是从通到另一个房间的烟囱下去。他四面环顾，找一条不冒烟的烟囱，爬到那儿以后，他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在那烟囱口里了。在这同时，市政府楼顶的一扇小窗猛烈地被推开了，宪兵团长的头露了出来。那颗头一动不动地在那儿停留了一会儿，像是那座建筑物上的石雕装饰品一样，然后在一声失望的长叹以后，那颗头消失了。那位镇定和庄严的像代表法律一样的宪兵团长穿入人群，并不回答投到他身上来的那千百句问话，重新走入中平旅馆。怎么样？那两个宪兵问。团长说：“孩子们，那匪徒一定是今天一早就逃走了，但我们将派人到同威莱科特雷和诺永的路上去追赶，并且搜索森林，那时我们一定能捉住他。”那可敬的团长刚才用宪兵团长所特有的那种抑扬顿挫的腔调说完了那几句话，忽然一声大叫伴随着猛烈的铃声传到旅馆的天井里。团长喊道：“那是什么？”老板说：“哦，似乎有一位旅客等得不耐烦了。那是哪个房间拉铃？”“3号。”“快跑去，侍者。”这时喊叫和铃声又响了起来。团长阻止那仆人说：“哦，拉铃的那个人看来不仅仅要一个侍者，我们带一个宪兵去。哦，第3号房间里住的是谁？”“昨天晚上到的一个小伙子，是乘一车来的，带着他的妹妹，他要了一个双铺的房间。”这时铃声第3次响起来。“跟我来，指使官。”宪兵团长说：“紧跟着我。”“等一等。”老板说：“第3号房间有2道楼梯，一道内梯，一道外梯。”宪兵团长说：“好，我负责内梯。枪里上好子弹了吗？”“是，团长。”“好，你们把守外梯，假如他想逃就开枪打他。据急报上所说的，他一定是一个大犯人。”团长的判断在人群里激起了一片喧哗声，而他和警察局的执事官就在这一片喧哗声中踏上楼梯消失了。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